say you're out of reach. They keep breathing down my neck and now I'm thinking things I can't be said. Oh, just keep breathing, you're not crazy. If I could just slow down. 飞舞的

藏起沿途我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，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辩，捏碎反悔飞，有就是我一直清晨 我

想起你的可爱模样，生气时最毒着撒娇，那一天发现了你的好，爱上你的微笑， 想在晴天与你紧靠，把烦恼都变成气泡，别人猜不到让你知道，因你就是最好， 想念你很想拥抱，感觉你心跳， 你有专属的味道，心紧紧依靠，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 没有人能感受到你最甜美的笑，我在 pretty